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马后炮， 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咁啊又到礼拜五9点钟，咁啊当然就系马后炮嘅时间啦。咁啊今个礼拜咁其实就啱啱大家都即系喺2个钟头、3个钟头前咧就听到即系呢个贼婆嘅直播啦。咁就即系讲关于啲疫症嘅新 measure 啊。咁啊。咁啊，而家都唔知道啦，因為佢話而家限制咗啲4人聚會啊，多過4个人嘅聚會就唔可以參加，咁就唔知會唔會影響到咧，即係嚟緊禮拜日嗰啲咧，即係入馬場睇馬嗰啲有出賽馬嗰啲馬主啦，咁啊，即係 suppose 應該就係、是、即係只係限嗰啲馬主，咁就應該冇乜來賓嘅，咁但係就。如果你個譬如話有啲嗰啲客火馬主嘅話，咁嗰啲嘢點搞法咧？咁大家都要即係而家因為馬會就未公布嘅情，即係嗰、那個即係點樣對應翻嗰個措施啦。咁但係就即係大家都要密切留意聽日即係馬會會唔會有宣布，即係跟進翻呢啲嘢，甚至乎可能因為話限制咗個户外，即係限制咗嗰個聚集人數。咁即係當然我就唔希望啦。咁但係就有即係。有機會可能都會取消賽事都唔定嘅，但係就即係而家言之尚早，咁啊，即係唔好話我危言聳聽，咁但係就即係我一聽到嗰個宣佈，咁其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，咁但係大家真係聽日咧要真係要留意啦。咁啊，啱啱即係嗰個啱啱呢個禮拜咁啊，禮拜日就班跑完打比啦，咁我陣間咧都會用一節時間咧，陣間第二節翻嚟咧，我就會成節咁樣咧就即係同大家咧就即係講翻場打比。咁同埋就係即係講聽翻阿何澤瑤嘅賽後訪問啦，因為始終即係、就是、我覺得即係呢一場馬雖然就即係、就是、水準高唔高唔知，見仁見智。咁啊，但係就話始終即係有一個華將，一個華籍練馬師，咁同埋一個即係馬主就都係華人啦咁樣。咁即係騎練馬主都係一個全華班組合。咁亦都係講，應該如果你話講即係練馬師嚟講啦，咁其實應該係自阿簡 Sir 嘅實業先鋒之後，就再一次有即係華人練馬師就贏打比啦。即係如果我有講錯嘅，就大家希望即係歡迎大家指正啊。但係我如果冇記錯就應該咁。咁如果你話講即係騎師就更加耐添啦。即係應該對上一次贏打比嘅華將就應該係講緊鄭仲謀，都已經係即係咸豐年之前嘅事啦。咁啊，所以就陣間我都會用第二節時間就集中啲去講。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兩日其實啱啱即係你啲幾次嘅賽事咧，咁其實都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、是、咧你見到阿潘頓咧，咁其實近期即係佢都非常之積極嚇。咁而家啱啱禮拜三之後，又唔好意思流血。即係禮拜三之後咧，咁就佢已經過咗莫雷拉頭咧，咁而家喺個騎師榜咧就即係 head 住阿莫雷拉啦。咁但係你即係見到阿莫雷拉其實近期即係由佢話唔去杜拜開始咧，咁其實佢呢幾次嘅演出其實都係好飄忽。雖然佢都有馬贏，咁但係就真係好飄忽。啱啱陣間講禮拜三啊，就可以講多少少啦。咁但係就雖然係有馬贏，但係咧佢有，但係有好多啲賽事嘅發揮咧都係好患得患失啦。即係我話即係反而你見到潘頓咧就真係空，即係好積極。咁另外仲有一個手風好順嘅就當然就係李敬國啦。咁李敬國其實就即係喺我上禮拜好似禮拜三嘅賽事咁，其實我喺即係鬱敏射馬嗰度。即係分解，即係拆局嗰個騎練嗰度咧，大家即係當然如果要睇嘅，就唔該俾400蚊啦嚇。咁啊，月咁啊俾我哋就會有 tips 俾大家啦。咁啊，近期馬啊教主都好犀利，啱啱嗰個禮拜三啊中3T，三場馬中曬3場3重彩，咁再加埋咧就係呢個嘅第三後孖 T 添，有成10000几蚊。 咁其實都幾好分嘅，所以大家即係而家啱啱趁開售咧，咁啊記得就即係俾多啲支持啊！今日誒我哋三月份嘅 tips 都唔差嘅，即係我都有啲中下嘅咁樣。咁但係講翻啦，即係李敬國近期嘅演出都係好水準都好穩定，同埋就係咁贏啦。咁啱啱好似禮拜啱啱打比日贏完兩場之後咧，咁啱啱禮拜三咪贏三場啦。咁啊～陣間我哋講禮拜三嘅賽事，我都會播翻一場即係李敬國贏嘅馬俾大家研究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又講翻即係啱啱禮拜日嘅賽事先啦。咁啊，即係打比嗰場，我哋係第二節講。咁其實咧，即係嗰日咧，咁啊潘禮拜日嗰日咧，咁啊潘頓就贏三場啦。咁啊，即係打比嗰場就陣間我哋先講。咁但係咧就佢贏咗三場，咁啊莫雷拉都有贏兩場。咁但係咧就。即係呢一場賽，即係而家我準備講咧，就係嗰日跑嘅第六場啊。咁呢一場咧，其實都係打比路程嚟嘅，就三班跑2000米。咁其實臨場咧，就即係都臨場啲飛都好混亂嘅。咁啊，當然大熱門咧就係嗰只君威鎮啦嚇。咁啊，即係之前其實我哋都即係癲狗馬膽啊，或者即係我自己寫啊，咁都講過幾次。咁其實呢只馬都本身都係。即係一路進步中，但係即係嗰日喺阿莫雷拉手上就好似發揮得麻麻地咁，但係點都好啦。咁啊，但係贏馬嗰只福多寶其實都係又係即係莫雷拉之前跑完咁啊，升咗班又換咗個蔡明少，咁啊結果就佢贏。咁我哋睇下佢點跑啦，不如。 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是勝意啦。咁啊，再見到中間咧就成堆馬走上去啦。家財啦，仲係轉數高啦，最出黑衫係哈魯爹哋啊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白衫藍帽咧就結彩繽紛啦。響內欄咧咁啊，仲有呢只喜勝勁區就紅衫啦。出邊位置有扎西德勒就紅衫外邊嗰匹啊。大約尾六到啦，馬冧中間咧咁啊，黃衫紫色帽就君威鎮啦。後邊五隻真益善啦，咁啊仲有呢只天外天啦。內欄尾三係文武傳奇啊。咁啊，暫時墊後兩匹馬。分別係興畫啦，咁啊同埋六三嗰只天池怪俠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咁啊前面帶頭嘅馬咧有呢只是勝意啦，跟住第二位係哈魯爹哋啊，再見到第三位外邊有家財啦，最出仲係只扎西德勒啊，內欄第五位啦，黃衫咧就係呢只福多寶啦，跟住第六位嘅馬咧仲係轉數高啊，內欄第七啦，咁啊仲係結彩繽紛啦，再後邊啦，咁啊黃衫紫色帽黑色鼻箍咧有君威鎮開始要比緊啊，響內欄位置紅衫，咁啊仲有呢只喜勝勁區，後邊五隻。天外天喺出边，真益善紫色衫，尾四尾三文武传奇，暂时殿后两匹马系兴华啦，同埋嗰只咧就天池怪侠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800米断柱啦，是胜意仲系占先，咁啊哈鲁爹哋仲系咬住第二啊，一路兜出边响第三咧，仲系扎西德勒内兰第四位黄衫福多宝啊，中间第五位嘅马仲有家财啊，再后边嘅马内兰位置咧就结彩缤纷啦，中间系转数高啦，出边君威镇要骑啦，响佢外边仲有天外天啊，尾五咧就喜胜劲区。后啲先有文武传奇啊，天池怪侠啊，掟到最出系兴华啊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系扎西德勒啊，沿栏推进嘅马咧有结彩缤纷啦，中档位置福多宝上紧啦，外边追啲嘅马仲系转数高大外档天外天，中档位置仲系喜胜劲区同埋君威镇，最后100米福多宝就透出，跟住后边追佢有喜胜劲区啊，内栏位置仲有结彩缤纷啊，君威镇亦都外边上紧嚟，接近终点，福多宝就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结彩缤纷啊，第三名喜胜。劲区第四名咧就君威镇啊，咁啊结果呢只13号嘅福多宝，咁啊就算依 嗱呢场马你睇到咧，阵间我会放大少少一段俾你嚟睇嘅，就睇下莫雷拉最后嗰200米阻紧咧，就即系唔系好积极咁样推骑啦，你睇到佢都净系斋推都冇打边啦，咁啊即系我唔知佢打边会唔会，但系咧呢、這个第四就真系输得个几冤枉嘅，咁啊。咁但係就夜馬嗰只福多寶就即係升班就完全係即係贏在個榜啦，減少十即係比之前嗰場輕咗18磅。咁相反咧就即係呢個結彩繽紛跑第二啲仔咧就落咗班就加咗差唔多20磅跑，咁啊都係輸咗個重磅翻嚟先可以。咁啊翻嚟先，咁啊跟住啦，咁啊其實你呢場馬其實即係都有幾樣嘢我都可以。都可以俾大家睇翻，我哋去翻睇翻巡邏影片啦。我哋而家嗱，咁其實咧，嗱而家排十檔嘅就係只君威鎮啦。咁其實早段你見到佢莫雷拉都早段都慢慢慢慢啦，挨佢埋去啦。咁而家前邊 出面那隻就哈佬爹地啦，咁啊賣一路賣賣唔到，就係俾只家財頂住。咁中間走出嚟嗰隻是聖二，埋邊咧就係野馬嗰隻嘅sorry 嗰隻文武傳奇啊，啊唔係唔係你福多寶。咁後邊咧就係嗰啲文武傳奇啦。依家跑第二呢只結彩繽紛就喺只福多寶嘅後邊啦。咁啊君威鎮其實呢個位咧。其實早段都冇乜大問題嘅，咁都係蝕住後邊，因為其實佢都係比預期前少少啦。跟住後邊嗰啲啊天外天啊，嗱依家啲喜勝勁區啊、文武傳奇啊，呢只就係天池怪俠啦。包尾咧就係嗰只嘅興華，咁啊中間上面嗰只咧就係真益善啊。咁而家行咗走咗差唔多就嚟一半啦。咁啊而家只是勝意都係冧住啊，俾前面放。咁啊隔離就係嗰只嘅哈佬爹哋，咁外邊咧就係嗰只。澤西德納啦，咁啊澤西德納就三碟就其實都有少少搶搶地，咁跟住後邊咧就係嗰只家財賣難咧，話其實呢個位咧，啊只福多寶其實實真係好舒服啦，又好輕鬆又有遮擋，咁跟住再後啲咧，咁就係嗰只轉數高啦，轉數高後邊咪就係只嗰只嘅君威鎮啦，咁而家嗰外邊就係只天外天開始湧上嚟，嗱咁呢度咧都冇乜問題，但係你見到呢度咧就只馬就阿莫雷拉就已經要推啦。推騎啲只馬嗱，咁而家去到最後四百轉緊入直路啦。嗱，你一見到嗱，而家我指住呢一隻君威鎮，嗱，依家我就安定走勢啦。咁啊開始就打啦，咁但係都有少少向外閃。嗱，咁呢度一路都係喺度打嘅喎。嗱，嗰度就分疆咁啊，分翻落嚟。嗱，呢度都係打一邊、兩邊、三邊、四邊。嗱，去到呢度咧，咁佢又唔打啦。嗱，都打多邊，好啦，係兩邊，咁啊係咁多啦。但係只馬就真係反應麻麻地。咁但係呢度咧就麻麻，即係。你相比前面嗰啲打邊嘅速頻率咧，佢明顯咧就係即係冇咁，即係油咗啲啦。咁可能見到只馬有嘅，就走翻上啲啦。即以為只馬冇，咁啊停一停，跟住有就再走翻上。所以其實呢場馬其實雷神嘅發揮都係有啲進據失據可以翻嚟啦，有啲進據失據我覺得。嗱咁啊呢場馬咁其實就即係呢只咁嘅君威鎮。大熱滿丁丁咁，反而咧上次贏佢嗰只喜勝勁區都仲可以跑翻個第三，咁啊，即係變咗啲長馬都係即係唔識講啦。咁啊，夜馬就純粹贏個輕磅啦。咁啊，賽後咧喜勝勁區雖然跑個第三咧，咁但係咧就即係賽後獸醫檢查咧就發現佢呢只馬就流咗鼻血嘅。咁啊，因為其實都兩場即係。已經連搏殺了兩場了，即係他贏完君威鎮之後，3月8號就再跑了一場田草千八，咁啊嗰場就即係輸俾喜年奇星，但係賽後已經有賽後報告都已經話呢只馬即係有啲緊迫就好難跑，咁啊即係點知就即係唞唔夠，唞咗兩個禮拜到，咁啊點知又爆埋缸。嗱咁反而咧就係呢場馬就冇問過只君威鎮嘅，咁啊但係呢只馬達佢而家已經連搏。即係嗱，依家再跑咗一場咁啊，二千咁可能咧，如果你睇佢嗰啲步穩咁，可能就真係只馬有少少攰攰地，咁啊，可能都要回一回佢先至再出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另外一隻即係表現比較失望啲咧，就係嗰只澤西德納啦。咁啊，其實就呢只馬呢個路程一定係好跑嘅，咁但係到而家又未出頭，咁啊，所以就呢只馬就要即係阿摩一對啦嚇，同佢天外天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住佢之後嘅動向啦嚇。咁其實呢場都冇乜嘢，主要都係講下只君威鎮啦。咁啊，睇下下一場會唔會隔翻耐少少先出啦。因為其實呢一場佢用力都即係睇落去，對用力都用咗好多。咁啊，個磅佢呢只馬個即係已經係個磅位都係有少少 keep 有少少跌跌地咁，所以呢只馬都要睇住。咁我哋講多一場啦。咁我哋又講跟住咧就係第七場啊，咁第七場咧咁就係呢一場嘅三班千二米，咁呢場馬就比較小馬嘅，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呢場馬其實有幾隻馬都值得睇下嘅，咁啊當然除咗野馬嗰只即係質素超級之外咧，咁當然就另外嗰啲男裝之歌啊嗰啲咁樣，我哋睇下佢點跑先啦。又冇聲，唔緊要。咁我講啦。咁而家出閘咧，咁嗰只嘅唔好翻翻嚟先，翻翻嚟先。我播錯片，翻翻嚟先。咁我揾翻嗰條片先啊！ OK， 可以去啦。 好，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内栏位置连连丰收，相当快啊！咁数出嚟有男装之歌啦，外边咧辣神啊走埋上去，第四位首饰大胜啊！咁再见到外边精灵勇士亦都骑埋上去第五位啦，第六位啊胜利风帆啊！咁再喺外边会展达人啦，黄衫浅蓝帽咧，咁啊走二搭大约尾五到啦，仲有福日啊，后边四只安日宁静啦、红心倾啦、尾二位置系电子群星包咗落尾嘅马咧，系嗰只气月天空嚟噶。转紧弯中间前面带头系连连丰收啊，只嚟一个新米嘅男装之歌紧咬第二啊，内栏第三有首饰大胜，第四位浅蓝帽嗰匹系辣神嚟噶，再后边内栏第五啊就胜利风范啊，精灵勇士响佢外边啊，再后边嘅马黄衫浅蓝帽咧就福日啊，呢个位唔会塞噶，掟出去，咁再喺后边嘅马啦，仲有红心倾啦，兜到嚟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年年丰收仲系占先啊，男装之歌追紧佢，中间仲有辣神啊，外边咧揿住都上嚟啊，福日啊，再后边嘅马咧仲有呢只咧就胜利风范啊，兜到嚟最后二百米啦，认真蚀落去俾两步，福日已经将辣神抛甩咗，胜利风范都唔转脚第三，接近终点啦，神操姿态赢到第三场，福日第二名辣神啊，第三名系嗰只胜利。 嗱呢场马你睇到只福日啦，咁其实都赢得都好，赢得都质非常之超级啊，即系揿住姜神操咁翻嚟都可以赢到只辣，赢到只骑到尽嘅辣神。咁啊，当然呢只辣神都有进步啦，呢场。就係再提升名次，咁反而咧嗱，第我想大家睇一睇咧，就係咧而家跑緊只四號馬呢只男裝之歌，咁啊其實早段佢都有一段催策，咁但係騎騎下又真係冇乜，咁啊之前夜馬再嗰只咁嘅年年豐收咧，就係走咗一段就冇咗啦，我哋去巡邏影片啦，咁咧就係啦。嗱，咁啊，而家留意一下，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男裝之歌就三檔啊，只福日咧就十二檔。咁其實嗱，早段啊潘頓咧，嗱，而家我指住呢度啦，就十二檔嘅呢只福日啦嚇。咁啊，早段其實佢都馬都早老定咁啊，一出閘冇耐就蝕住埋啦。咁而家前邊咧年年豐收，男裝之歌就擺喺前邊就搶放。咁啊，搶放咗咧，咁啊，其實一路咧個南方之歌都跟佢唔到啦。嗱，唔好意思，中間啲線路問題啊。咁啊，跟住後邊咧就係嗰只嘅辣神啊，辣神埋邊就係首飾大勝，首飾大勝再入邊咧，嗱嗰只咧就係只精靈勇士啦。其實呢只初出嘅精靈勇士都有啲走勢，跟住後邊嗱就係夜馬呢只福日啦。嗱，咁你見到呢一福日慢慢咧就抽出嚟，咁其實都好輕鬆嘅啫。見到潘頓都冇乜點樣俾壓力。咁但係前面咧，嗱而家前面呢兩隻男裝之歌同埋就年年豐收啦，咁已經喺度即係透出打啦，但係都比落又唔多啦。辣神就喺前面頂住啦。咁嗱而家呢度咧，福日就已經過曬佢噶啦。咁過咗佢咁已經係輕勝轎鬆，冇乜點樣打邊啊。咁啊跟住都係挨打，有嗰啲後邊嗰啲都係拖翻嚟。咁反而走得一段幾急勁咧，就係嗰只紅心傾。咁呢只馬都好耐冇見佢啦，咁啊近期跑翻啲走勢，可以唔要啦，翻嚟啦，個收得好曳。咁啊，其實呢場馬你睇到只福日咧，咁啊即係當然就好超級啦。咁啊呢只嘢，咁你而家呢場馬贏完即係贏跑呢場之前就69分加咗佢。加咗個六分，咁呢場贏埋之後咧，就加咗佢十分，咁啊79分，佢仲可以喺三班，就仲可以孭頂榜。咁啊呢只馬嚟睇翻佢就1170多磅咧，咁其實就即係仲再出都仲可以再跟嘅呢只馬。咁啊即係上次依家呢場12檔都可以咁輕鬆。咁如果佢再跑翻呢、這個跑上翻三班，跑翻三班呢個路程。有個好啲嘅榜咁啊，係個磅位可能考驗下佢，但係呢只馬都要。咁另外咧，頭先講嗰只紅心傾啦，走勢都唔錯啦。咁啊，精靈勇士嗱，精靈勇士最後咧，咁就即係都走咗一段俾大家睇。咁但係都中間翻嚟。咁呢只馬，因為呢只馬其實大家要留意，呢只係北半球三歲馬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場就算佢有個五磅減咧，咁其實本身都係蝕啲磅。咁其實呢場馬佢早段嘅走勢都唔曳，咁啊可以留意一下佢進度如何。咁呢次我哋講到呢度先，咁我哋翻嚟咧就睇打比啦。